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福陵山寺外，十里梅林，两道人影正在林中石桌旁对弈，同样雪白的长发，相似的容颜，一轻狂，一沉寂。帝圣天捏着黑棋把玩，瞅着对面的徒弟打了个哈欠。 啊，这么久没见，棋艺长了不少啊。 您的棋艺这些年都没变过，怎么就知道我的棋艺见长了？ 帝圣天是个古怪的，他兵法韬略无一不精，唯棋艺一道，十数年来无一点长进。帝圣天朝棋盘上扬了扬下巴。 两年前你只能赢我两子，如今怕是四子都绰绰有余，不是长进了是什么？年纪轻轻的，怎么不知道让着点长辈？ 顾祖母，我13岁那年就能赢您四子了。 帝子元唇角微勾，笑了笑，浑不觉这话着实有些伤了老祖宗的自尊。帝圣天眉角一扬，看向帝子元，他棋艺不佳自个儿知道，徒弟让他他也知道，可是这个聪明的弟子从来不会把这事儿摆到明面上来。说到底，帝子元这些年不管在什么人面前嚣张霸道，却始终会在他面前收敛锋芒，如今看来已经到了束缚全无的时候了。帝子元被他注视，仍一派坦然，眉眼浅笑间犹带凛然之气，一双墨瞳桀骜深沉，在帝圣天面前毫不收敛。 威慑天成，已有帝皇之意。这般的帝子元，倒像极了当年在泰山之巅和我指点江山的韩子安。子元，你已经做决定了？ 嗯。 你如今应知这条路不好走，韩家为了这条路已经折了三代，纵历经西北之战，你仍然坚持？ 弟子等这一日，足足等了12年。子元拜谢顾祖母10年教导之恩，纵经历西北之战，子元的选择仍一如当初。韩仲元必须为12年前晋南的80000将士之死付出代价，否则子元有何面目面对晋南数十万百姓的殷殷期盼和帝家的列祖列宗？ 帝子元抬手向山下眺望而去。福陵山下帝都巍峨，国土如画，他复又回首看向帝圣天。 顾祖母，韩仲远不配为皇，亦不配坐拥大晋江山为天下之主。 炙热而铿锵的话语在山巅梅林中回响，帝圣天沉默许久，终是叹了口气，眼底担忧散去，止于欣慰。他摘下右手拇指上的碧玉扳指，朝帝子元扔去。 拿着，见了这枚扳指，那些老家伙知道该怎么做。 帝圣天手上的碧玉扳指又名通天玺，当年天下有传，韩子安手中的玉玺执掌江山，帝圣天指尖的通天玺号令群臣。 是。 帝家20几年前半分天下，归于帝圣天麾下的侯爵世家占了半个皇朝。12年前嘉宁帝那场大清洗虽折了帝家羽翼，可对当初和帝家交好的开国三公五侯仍不敢妄动。这八大氏族底蕴深厚，乃大晋半壁江山的基石，八大世家另拥他主，定会引起江山动荡，波及天下百姓。即便这些年帝家只剩一个帝子元，在帝圣天未确定他能肩负起整个天下前，他亦未将这枚通天玺轻易交付。自此帝家数百年传承，自帝圣天一代正式交于帝子元手中。见帝子元接过通天玺，帝圣天把手中的黑棋朝棋盘上一丢，又变成了一副懒散面孔，问了问另一个帝家小子。 晋言，你打算如何安排？ 他是帝家人，当恢复帝姓， 帝圣天对这个回答尚算满意，伸了个懒腰走到一旁，朝梅树上一靠，摆手：“ 去吧去吧，你以后的事还多得很，没事少来扰我清静。”“ 是。” 弟子园眼底露出一抹无奈，行了个礼退下。刚走出几步，帝圣天的声音飘飘忽忽传来：“ 子园，云锦山上你可曾后悔？” 自云锦山巅一战，寒夜阵亡，帝子园一夜白头，再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半句寒夜，上百个日夜，夜夜不得安寝。 后悔什么？后悔与寒夜相识相知，还是后悔半生执着失愁，将他阻于心门外？亦或是后悔永失所爱后才终明心意？这世间万事皆能解，唯生死不能。纵我半生追悔莫及，又赋予谁看？您呢？这些年您可曾后悔？后悔执着于情谊，在那人有生之年都未吐露过半句心意，以致那位虽坐拥万里江山，却带着遗憾故去。 风起，卷起梅树边那人一头雪白的长发，弟子园始终没等到回答。山脚，长青已等了弟子园半日，弟子园一脚跃上马车，难得朝长青瞥了一眼。 出了何事？ 长青这块木头脸雷劈下来也不动声色，现在脸上的踌躇不安也太明显了些。待弟子园坐上马车，长青犹豫半晌，才低声禀告：“ 小姐，刚刚院书传了消息过来，北河下游十城都没有殿下踪迹。” 下游十城已是千里之远，足足三月动用边塞数万守军，请帝家在西北所有隐藏之力，仍毫无所获。掀着布帘的手微不可见的一顿，听不出感情的声音从马车里传来：“ 知道了，长青，不用回府，去皇宫。”“ 是，小姐。” 车架上的长青面上露出一抹意外，却未言半句，一甩缰绳，径直入城，朝皇宫而去。不通报，不奏禀，静安侯府的马车一路毫不避讳地朝皇宫而去。还未抵达宫门，静安侯军入宫觐见的消息几乎被半个京城的权柄知晓了。重阳门前，闻讯前来的内宫总管赵福坚持而又委婉地请静安侯军下车步行入宫。即便如今帝家的声势颇天，嘉宁帝好歹还是帝位上高坐的那位，帝家再狂也不能堂而皇之越过皇权。帝子元何等心性，赢都赢了，从不在意小节，当即一甩袖摆从马车上走下，甚至还贴心地吩咐长青解下佩剑。在重阳门前踏车而出，尚是弟子园从西北回来之后首次现于人前。他一身墨色劲衣，衬得肩下白发如雪。赵福见他这模样，神色一愣，一时竟连请安问好的话都顿在了嗓子边。弟子园恍若未见，步履未停，径直朝着进宫内走去。赵福匆匆赶上，来时眼底的防范和敌意到底浅了些。太子亦是他看着长大，比一般皇子情分更深，如今早逝，皇室子嗣凋零至此，太过可惜了。赵福引着弟子园停在了乾元殿前。乾元殿是内宫第二大殿，虽不如朝会大殿巍峨宏伟，却华贵典雅，更显皇室尊贵。照理说，久卧病榻的嘉宁帝在上书房接见弟子园倒更妥当些。弟子园朝赵福玩味地看了一眼，内宫大总管眼观鼻鼻关心，躬身朝前引：“ 侯君，陛下在殿内等您，请您入殿。”“ 长青，留在殿外。” 弟子园一拂袖摆吩咐一声， 负手于身后，朝乾元殿内走去。古老的宫殿被推开大门，逆光下，弟子园抬步而入，殿门随即关上，藏住了里面一切光景。乾元殿内，一把玉椅，嘉宁帝高坐其上，纵面容苍白，眼底帝王威慑仍不减半分。他欲坐下五步之远的地方，布以臣椅，君臣上下之分一览无遗。弟子园入殿之初便瞧出了嘉宁帝的安排，他抬步入内，停在殿内臣椅旁，毫不犹疑地坐下，然后朝嘉宁帝看去。 天下权柄，帝王之事，不是区区一把龙椅就能定论，否则何来百年王朝变迁，天下改姓？陛下做了几十年皇帝，竟也信权柄之物，当真令子元失望。 嘉宁帝俯眼看向坦然而坐的弟子元，苍老的眼底瞧不出情绪。 不过二十之龄，短短两年，这个年轻的靖安侯就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手握西北兵权，独掌朝廷乾坤。这样的弟子元，竟是韩家曾昭告天下的儿媳，大晋将来盖棺定论的皇后。不论仇怨，不究对错，太祖当年为大晋选择了一个足以延绵国祚百年的太子妃。可惜呀，世事往往不如人愿，韩帝两家到头来竟走到了这一步。朕当年少时，鲜衣怒马，沙场御敌，指点江山，曾比你更狂更傲十倍。少年人，这把椅子，朕和太祖卿韩家之力都坐得不甚安稳，遑论是你。弟子元，等你在这天下之位上坐个十年，享天下权柄后，再来论朕亦不迟。 高坐皇位的帝者退掉了平日的强势冷酷，低沉的话语在乾元殿内回响，竟带着劝诫和指点。弟子元眯眼半晌，冷斥一声： 哼，谬论，权位固重，人心更重，不得人心，何以得天下？ 人心固重，权谋亦重，不善权谋，何以平朝堂？ 无言的对峙在乾元殿内静静流淌。大晋王朝里权力最盛的两人各不服输，放肆以天下对问。 善权谋又如何？陛下，如今是你输了。 帝家人心得尽，权柄在握，韩家如今之势已不如帝家。 那又如何？就算朕输了，我韩氏依旧是大晋之主。韩家数十年权力臣服在这皇城上，八方诸王仍在，帝家如今纵威势逼人，难道还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改朝换代，篡权取国？帝子元，一朝为臣，你帝家将永远为臣。 乾元殿内寂静无声，唯春风从窗外拂进，将弟子元的衣摆吹起，锦衣绣摆内露出一截明黄的卷轴。 陛下，不知于天下百姓、朝堂百官而言，是你的谕令有用，还是太祖的谕旨更胜一筹？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